你这么一说好像是。 刚刚烧完琉璃之地，升了级的就冲过来闯新副本了。大家升级的节奏其实都是很类似的，差距不会太大，尤其是大公会这样比较有组织的带队副本的情况下。 所以说，原本很多人的琉璃之地，现在都跑来增添一线峡谷的人口，琉璃之地那边反而要空荡一些了。 也不说空荡，但危险度总归会有所降低的。我们去看看再说。 我们下了。 苏沐晨和乔一帆两个去准备要先下了，众人互相招呼道别，叶修却又私密了一下苏沐晨。现在不用刷记录了，你可以不用玩得那么勤快了。 我想玩， 嗯，想玩那便玩。 现在下了。 去吧，去吧。这两人下线，叶修他们三人又是比较小心的离开了一线峡谷。峡谷外，叶修却是招呼了媚光在等候，四人组队前往了琉璃之地。琉璃之地就是从刷出这个副本记录之后，叶修他们的五人队成型。以前经常来打酱油的田七、月中眠都再没一起组过了。虽然消息上还是有一些来往，不过在卷入大公会的追杀后，叶修就更不敢招呼他们一共过来，以免被卷入事端了。而从追杀开始以后，众人也是再没来过这边。这些天里，其他玩家33的冲34，29的冲上30，都是刚刚度过一个大阶段。相比之下，叶修他们升级的速度这几天确实被拖慢了些，几天都还没啥突破。媚光往这儿一站，32级的等级居然成了四人当中最高的。 我们就四个人刷吧，媚光，你先跟着我们一起打打，看机会给你做做练习。 叶修说着。 哦，哎，真想不到啊，你这个家伙居然也有机会得到老大的指点，老大。他到底有什么资质啊？我看不出来。 他理论扎实，就是很缺实践。你没事也可以多带带他。 这真是为难我了。不过既然老大你说话了，那我也只好照办。 包子入侵很勉强地答应了，但是一转头过去，却已是威风凛凛的口气。 喂，小蜜瓜，从现在起我就是你的老大，过来叫声老大听听。滚蛋！ 对包子入侵，媚光能客气吗？ 哎呀，够胆量啊！敢不敢和我在这里单挑？输了的把卡吃了。 包子入侵，这是刚从世界上讲油的教阵中学到的，转眼就用上了。 切！ 媚光当然是不敢答应的，但这原因哪里肯说，当即发了个不屑一顾的表情出来。就这么吵闹着到了琉璃之地，也是选人手僻静的道路，寻了个副本入口便混了进去。进了副本，对个人略做了布置，立即开打。于是副本中迅速出现出了古怪的场面。明明是四个人在刷副本，但看起来却是各玩各的，相互之间都是不寻求配合的，更有一人连怪都不打。只是站在一边大呼小叫地充当着指挥。这个人当然是叶修了，此时让他费心的却是媚光。教导这个家伙比唐柔、比包子入侵还要难上许多。那两个人毕竟操作是有的，叶修一个提点，两人两三下后也就能做到了。但是媚光就差得远了。目前等级能照召唤兽共5只，这齐齐一出来，立刻就乱了手脚。别说让召唤兽引怪、挡怪、拒怪、围怪等等之类的操作了，这5只召唤兽完全都驾驭在手里，此时的媚光都做不到的。叶修倒是耐心，在旁不住的提点。不过媚光却是太不争气，不大一会儿，就被副本怪撵得到处乱跑了，逼得叶修不得不出手相助。从零开始果然好难呐，叶修叹息着。 魅光，你是想认真的提高自己的操作水平吗？ 叶修问。 当然啊。 网上有一些职业选手训练用的小软件，你用过没有？ 我有下载过，但是都太难了，我觉得我的程度是不是太早了点？ 回头我给你整理一份初级的，你循序渐进的开始练习吧。 啊，真的吗？多谢老大。 美光刚才和包子入侵吵多了，居然也用了包子入侵对叶修的称呼。 啊，叫我什么事儿？ 包子入侵却是立刻恬不知耻的凑了过来。 你滚蛋！ 美光又是骂道。 多谢大神。 同时不忘向叶修更正一下他刚才错误的包子式称呼。转眼天已是蒙蒙发白，坐在电脑前的叶修深深地撑了一个懒腰，而后将他精心梳理出来的一个循序渐进的操作练习软件包在 QQ 上传给了美光。这时候已经没人还在游戏里了，唐柔下的最早，琉璃之地三趟副本刷完约莫快四点的时候，他就先一步去休息了。自从那天和陈果逛完街以后，他就改成了这样的作息，并不再和叶修一起熬到天明，后半夜就先一步去睡，然后起得也远比叶修要早些。叶修每天起来时都看到他和陈果一起坐在他们俩的专座上玩荣耀，到了下午三点唐柔再去接他的中班。唐柔下线后，美光这边却是终于经受不住包子入侵一再的挑衅教唆，决定和包子入侵去竞技场决一死战，而叶修则是被包子入侵极力拉去观战。这战斗的结果叶修真是不用看也知道，以美光现在的水平想和包子入侵 PK 那实在是差太远了，打十把输十把根本就是连一点意外都不会发生，实在是因为差距已经大到了一定地步。 现在你总算知道你和我的差距了吧，当你的老大其实是我委屈了才是。 竞技场出来后，包子入侵得意洋洋，对于随时随地都能找到乐子的包子入侵来说，虐菜鸟显然一点都不会让他觉得难为情。美光这边则是默然无语，叶修依稀好像听到了狠命敲打键盘的声音，这声音居然都透过耳麦传来了，现场那边该是怎样的震耳欲聋啊。 包子，你也不要太得意了啊。 叶修觉得自己还是有必要说几句， 你只是先一步练起来了吗？欺负才刚刚开始学习操作技术的美光没什么了不起的。 哈哈，我也是准备好好教导他的呀，但这个死小子不服气嘛，所以我只好先给他上上一课。怎么样啊小美光，够不够生动啊？哈哈哈 哈。包子入侵持续得意，有谁会相信他只是为了向别人传授道理，分明只是虐菜鸟虐得自己很爽。 行了，你自己一边玩去吧。 叶修把包子入侵赶走了，转视角过来一看，美光还在那傻站着。 别灰心，你才刚刚开始。 叶修说。 哦，我知道。 美光说。 回头上一下 QQ， 我整理些东西传你。 一直挂着呢。 那就好。 随后几个小时的忙碌，从网上搜集整理，又是按不同的类别分类，这些东西不单是魅光可以用，任何一个爱好荣耀的玩家都可以使用，只不过这种职业选手惯用的专业训练手段却是极其枯燥的，普通人多半都不会有所坚持，而不坚持的话任何训练都不可能有效果的。叶修此时从中整理出一份是适合魅光这样的初学者的。其实坦白讲，初学者一上手就用这样的专业软件实在是有些刻薄了， 不过在叶修看来，这个美光以一个新人玩家的身份，却把基础的理论知识钻研得那么透彻，这人也是很有韧劲，很有决心想要证明自己水平的。豹子入侵着玩家玩命欺负菜鸟，叶修却多半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也是想从这样的角度多多激励美光一下。现在看来还是挺成功的，豹子入侵那种特有的搞不清状况的气人方式，显然让美光很是抓狂，没听到连键盘都被他挠得从耳麦里传过声音来了吗？美光这边接过文件包后连声道谢，叶修随即又提醒了他一下注意顺序的问题。至于如何使用，像美光这样有钻研精神的家伙，叶修觉得自己是没必要多费口舌了。传完了美光那份后，叶修看了看文件夹，整理的过程中他顺手也是又多做了几个文件包，却是特别针对唐柔和包子入侵现在的技术特点选出的合适训练方案。不过联想到包子入侵这小子的种种行径，叶修却觉得这种刻板的训练方式怕是超级不适合包子入侵。包子入侵是喜欢游戏的，因为游戏能带给他乐趣，但是当这种乐趣不存在的时候，这个家伙对游戏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，那就谁也说不清楚了。其实职业选手之所以能成为职业选手，除去天赋、技术、意识等等这些方面的东西以外，首先要有的一个先决条件，那就是对游戏的爱。如叶修在荣耀上已经泡了有10年，但对这游戏的热情却丝毫不减。不只是他，在联盟中一路拼搏下来的职业选手，都是因为对这游戏的爱才会投入进来。他们的热情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消除。而普通玩家呢，有时2-3个月甚至更短的时间里就会换一款游戏再玩，这样的玩家无疑是不适合成为职业选手的，哪怕他们的技术像职业选手一样出众，但是没有热情的他们在比赛上展现出的风貌会截然不同。这么多年下来，联盟中也曾出现过这样的选手，他们成不了大事，这已经是经过事实检验的。包子入侵因为乐趣才会有兴趣，他初入荣耀，新鲜的游戏内容自然会让他兴味盎然，热情十足。但是这个小子的兴趣能保持多久呢？叶修发现他对包子入侵的了解似乎还是有些不够，平时光听这小子胡言乱语插科打诨了，自己多少也应该了解一下他以前玩游戏的情况。这小子这一身游戏技术也不知是怎么磨练出来的，但是不管怎么说，专项训练这样的方式到底还是不适合强行塞给包子入侵这样的人，那样的话恐怕反而会削弱他对游戏的兴趣，产生抵触情绪。这小子得让他自己感觉到问题，然后有意识地寻求这样的帮助，这训练包得先给他留着。